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此时此刻，何止是窦燕山，广陵散的内心也早已掀起惊涛骇浪。他与沈乔交集寥寥，严格算起来仅有两次。上一回沈乔费尽全力逼退白荣，在他出现时已毫无反抗之力，甚至还是个瞎子，可见伤势之重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。然而如今再见，对方看起来依旧病殃殃的，可一旦初见，整个人就如同一棵病树忽然焕发出光辉，枯木逢春，耀眼逼人，灼灼其华。不，此时的沈乔本身就像一把利剑，剑意犹如水光波纹，淋淋荡漾，看似柔软，却绵绵不绝，四面八方无所不在，不仅破了他的剑光，还织就一张严密的剑网，将他自己连同广陵散都包裹进去，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，则天下莫能与之匹敌，人与剑俨然合二为一，再无破绽可寻。 这便是玄都山掌教气凤阁弟子的真正水平吗？ 广陵散并不长于用剑，他惯用的是琴，但在剑道上也足可笑傲一方。只是此时此刻，面对沈乔密不透风的防御和攻击，他竟油然而生一种无力感，不知从何处下手才好。他敢打赌，别说自己，即使是真正的剑道高手在此，只怕也会有与他一样的感觉。广陵散果断舍剑就擒，借着从剑光中暂退出来的功夫，他五指往后一抓一捞，原本附于背后的琴眨眼出现在他手里，铮铮琴音携着风雷滚滚之势朝沈乔漫涌而去。似乎看出他的不耐烦，窦燕山也不好再袖手旁观，纵身跃起，一掌拍向沈乔。对方毕竟不是燕巫师，没有必要不死不休，他这一掌仅仅是为了令对方应接不暇，手忙脚乱，从而落败。但出乎意料，他发现自己凌厉的掌风到了沈乔周身三尺范围时，竟悉数被剑光吞噬，就像是一颗石子投入大海，在大海本身的波涛巨浪之中，这颗石子的作用微乎其微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反倒是剑光因此暴涨，大有蔓延到窦燕山眼前的趋势。他与广陵散的武功足可名列天下十大，此时虽未尽全力，但两人联手已足够让普通人命丧当场。沈乔周旋许久，居然还不落下风，可见实力之可怖与难测，此番重出江湖，实在是一个不好得罪的人物。 这次参与围杀燕巫师，是因为有其他人在前面顶着，我不过顺势而为。但沈乔不同，既然没有必杀之心，这样一个高手以后自然可以给六合帮找无数麻烦。六合帮生意做遍天下，讲究和气生财，如果再打下去，势必要与沈乔结仇。 窦燕山权衡利弊，果断选择放手。燕巫师九死一生，连雪亭禅师和段文央等人都走了，自己仅仅是为了报复他毁了朱阳册残卷而已，若真正拼命，未免得不偿失。心下有所记忆，他朗笑一声，果断选择撤手。 一二对一，有失厚道，我就不打扰广宗主的雅兴了，先走一步，后会有期。 广陵散没法骂窦燕山不厚道，他们这五个人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交情，更是各有各的立场与利益，能够聚在一起只不过是因为有共同的目标，那就是杀了燕巫师。燕巫师一死，目标达成，这次短暂的合作自然也随之告终。但既然其他人都走了，他又何必在这里跟沈乔死磕，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广陵散余光一瞥，燕巫师依旧躺在那里，七孔流血，无知无觉，若说能生还，这机会恐怕比齐凤阁复生还要小。想及此，他也没有兴趣与沈乔继续纠缠下去，琴音忽然高亢起来，沈乔五感没有封闭，剑势免不了随之微微一滞，广陵散趁势脱身，一掌拍向沈乔，倏地飘然离开。 沈道长仁厚，燕巫师树敌无数，但有你这一个朋友也足以含笑九泉了，我便是成全道长一片人心又如何？ 多谢广宗主。 后会有期。 广某告辞。 今日一役，燕无师的死讯必然很快传遍江湖。幻月宗没了主心骨，单凭一个边延梅和一个玉生烟是不可能支撑多久的。魔门三宗的势力平衡必然发生变化，法镜宗便可趁势重回中原。 沈乔站在原地，见广陵散远去，方才缓缓长出一口气，抚上胸口，将涌上喉咙的腥甜又勉强压了回去。朱阳策的真气再厉害，他毕竟刚练没多久，能恢复往日五六成功力已是妖天之幸，再想以一敌二，尤其对手还都是天下十大的高手，他称之现在基本已到了强弩之末的边缘，再多一分只怕就要在广陵散面前露馅。幸亏广陵散和窦燕山二人都无心恋战，沈乔先发制人的一手更是镇住了他们，让他们以为沈乔的实力深不可测。沈乔苦笑了一下，真气运转半晌，方才感觉慢慢缓过来。他走到燕无师旁边，弯腰探向对方的手腕，触手冰凉，毫无声息，连一丝脉搏也无。被燕无师丢给桑景行的惊愕阵痛仿佛还历历在目。沈乔费尽心力，带着冠主与初一的命债，从黄泉边缘一步步走回来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凤凰涅槃。听闻此人危急的消息，最终决定舍弃私情赶来救援，却最终还是迟了一步。 罢了，黄泉路上你好自为之。 话音刚落，被他松松搭着的手腕忽然极其细微地动了一下，沈乔微愣，没等反应过来，他的手腕随即被握住。这突如其来的一下饶是沈乔也彻底愣住了。对方的力道不大，那一下几乎用尽了毕生的力气，搭住沈乔之后就彻底松开手，再也没有任何动作。他的眼睛依旧紧紧闭着，脸色白中泛着一丝毫无生气的青色，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狼狈姿态出现在沈乔面前，仿佛在告诉沈乔，刚刚那个动作只是回光返照。沈乔摸向他的心口，毫无意外，手掌下面一片冰凉，连半点温热也无。沈乔又试着往对方体内输入一丝内力，顿如泥牛入海，空荡荡，不知所踪。他将燕无师的发髻拆散，手指顺入对方发丝之中，很快便摸到百会穴附近，的确有一道明显的裂痕。寻常人被这等对待，下场必死无疑，但燕无师毕竟不能以寻常论之，他是以一敌五，面对当世五大高手，其中更有雪庭禅师这样的宗师，却依然不落下风的人。沈乔虽来晚一步，没能亲眼目睹那场激战，但也可以想象一定是精彩绝伦，世所罕见。裂痕不长却很深，可见当时施为者必然用上了十成功力。他也自忖，这一掌下去，饶是燕无师就算没有脑浆四溅，头骨也肯定会碎裂，再无生还之机。沈乔不是大夫，这种程度的伤他完全无能为力，只能松开手，小心扶着燕无师的后颈，又摸向他全身经脉。骨头没断，经脉也完好，致命的伤在心口，长剑穿胸而过，外加那几掌使得脏器受损严重，最后头上的伤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沈乔越是查看，心就越是往下沉。 果然还是毫无生机吗？ 声音极细微，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见，但这一声却泄露沈乔内心极度的惊讶，因为他发现在燕无师原本早已冰冷破碎的丹田，却正有一股微不可闻的气息在悄然运转。他想了想，干脆扯起对方胳膊，直接将人附在自己背上，一步步朝前走去。土御魂王城对沈乔而言是个陌生的地方，据说这里常年风沙，戈壁遍地，方圆数十里内称得上规模的城市也只有王城所在的这块绿洲，但这里毕竟是通往高昌、于田等西域各国的必经之路，人不可能完全集中在王城，出了王城往西再走， 放眼望去也能看见稀稀落落的村庄人家。漫漫戈壁，连遮挡风沙的洞穴都极少，如何解决水源和食物更是个大问题，断不可能像在中原野外那样随意找个隐蔽的山洞躲藏。他不想被人发现，但也只能找一处有人烟又远离江湖人士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人多口杂的土御魂王城铁定是不能待了，如今就近能选择的就是王城附近这些分布各处的小村庄。刺目的阳光下，沈乔眯起眼看了半晌，最后选定远方一处，背着燕无师去了那里。沈乔带着燕无师去的是一处位于茶陵湖附近的村落，村中大约几十户人家，附近有商旅常走的大路，偶尔会有旅人过来借宿，所以村庄不算热闹，但也并不完全封闭，不至于看见沈乔这个外人就露出敌意。之所以选择这里，沈乔主要考虑到燕无师如今的状况，如果对方尚有一线生机，最终又能救活，那么这个消息肯定暂时不能泄露出去。燕无师仇家满天下，如果广陵散等人知道燕无师还没死，必然会赶来杀人。别说沈乔现在只得五六成功力，就算齐凤阁在世，也不可能以一敌百应付这么多高手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